大家平安。我想问一下，几个人参加了这个营会回来呢，在你的家已经做一些的改变，除了 Eric 呢把他的烟已经截掉了，然后我们家里面呢有没有什么东西你应该挂的要挂上去的，应该拿下来要拿下来，几个人已经做了一些的改变？应该其他的呢没有啊，大概你们的家已经都很 OK 了哈，所以不需要了。那么应该要积压一些东西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对你的生命有帮助的哈，能够积压一些。那么我答应你们说，你们有做笔记的人，我会给你们一个礼物。师母跟我两个人呢，在看你们的笔记，看来看去，看来看去呢，看到最后呢，我本来很直接的讲，本来说要给你们一个很好的礼物，但是呢你们做的笔记只是抄抄抄抄抄抄抄，还不太完整，所以我们没有给你很高贵的礼物，但是我给你们很有意义的礼物，好不好？阿们。好，我们就这个什么呢，师母怎么办？好，他说我讲完道之后跟他拿，好不好？跟他拿，我们礼物都已经预备好了，那么都也给你们大家了哈。哈利路亚！我特别高兴的，新加坡来了三位的我的好朋友哈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住在林斌的家哈，那么他我在那边讲道的时候啊，他就他的一家人都很照顾我们，在他的家住。那么你记得我前不久在新加坡讲到，所以他们这一次的来到这里来看我哈，我感到非常的高兴。阿们，在主里面就是这样的，哈利路亚，这是一家人来的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哈。我本来说要请他们讲到，但是他们非常的客气，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所以我就饶他们一命了哈，不给他们讲，第一次来哈，第二次来一定要讲的哈，不能够不讲的哈。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，我觉得你们就是最聪明的人。阿们，我鼓励你们，这一个地方你们来一定是对的。阿们，我现在做一个见证给你们听了，我的妈妈是新加坡人。因为今晚刚好有新加坡人在这里，其实呢，我妈妈是中国出生的，但是因为小的时候很多事啊，很多病，所以，我的外婆就把我的妈妈送给人，那么送到新加坡去，所以我妈妈在新加坡长大，其实呢是没有信耶稣的。后来呢，我妈妈说她是被骗的。嫁到我的爸爸那边去他们说沙拉瓦有一个男孩子非常非常的好，然后呢 我爸爸会做这个金戒指，有手艺什么，哇，很厉害，所以他说那个鱼啊，很多菜呢，哇，不得了，你在那边呢一定是有很好的日子。所以我妈妈听见就是因为还没有见过，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没有 facebook 的，所以也没有电话，所以我妈妈就凭着信心从新加坡到沙拉瓦的时候，我妈妈说还没有跟我爸爸见面，她远远看的时候她就一直摇头了，这一次实在是不得了了，她说因为他们是坐船的，那么他们就跟他说，你那个站在那边那个就是你的丈夫了。我妈妈看了丈夫，我爸爸去借新娘没有穿衣服，穿了一条蓝蓝色的那种的裤，脚呢到这边上来是黑色的，不是因为我爸爸穿袜子，那是因为那个泥土那个泥土到这边，我妈妈看了怎么搞的是这样，所以 见面就是结婚了，没有的选择的。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，我妈妈说那个时候的日子非常的痛苦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妈妈感到非常的有盼望的，就是我的家是信耶稣的。哈利路亚。我妈妈她有勇气活下去，就是因为当她到我的家的时候信了耶稣。我公公是一个很爱主的人，我妈妈说那个时候她也没有一个亲戚，没有人帮忙她，只有耶稣可以帮忙她。她说在很痛苦很绝望当中，他就是紧紧抓住耶稣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我妈妈常常说的，信耶稣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带给他无限的盼望，带给他很大的力量。我妈妈常常跟我说，没有耶稣就没有你了，他早就去自杀死掉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听了非常的感动，我自己的妈妈一直的给我做见证，我们世世代代要信耶稣，要侍奉主，我们还要去带很多人来信耶稣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个地方，你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是我非常高兴的。我到讲道的时候我都是非常认真的，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许多的恩典是我父母亲给我的，我公公给我的，他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给我，所以我今天一直的都要传福音给人家听。我多么忙多么累，身体多么的不舒服，到讲道的时候我都很有精神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的经历。阿们。所以我希望呢，你们来到这里的人好好的信耶稣，永远跟随耶稣，这一条的道路就是最好的道路。阿们。所以到我妈妈离开这个世界回天家的那一个时刻，我的妈妈都非常的有信心，都抓住主耶稣，她都答应我说她到耶稣那边的时候会叫耶稣派很多的天使来帮忙我。弟兄姊妹们，对我妈妈来说，信耶稣呢，到天家去是那么真实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她人生的道路，她当走的路的样子，他绝对不会离弃耶稣的。当他在很老的时候，他不能走路了，脚没有力，坚持要去教会，我呢就是要抱他到礼拜堂，那么还要拿他睡的一个很特别的椅子，很舒服的，我要把那个椅子呢，那么放在车上，把他抱在车上，架到礼拜堂，椅子放好，我妈妈放在上面，还被给他盖一下。很多人很喜欢我妈妈，为什么呢？她的口出来的都在开玩笑，很会讲笑话，因为她充满喜乐，人家在她旁边讲讲讲，她就哈哈，人家就哈哈哈笑了。然后我妈妈讲了很多的很喜乐的事情，在她里头就是有无限的喜乐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喜乐，我们要力量，我们要活得好，我告诉你呢，就是要有耶稣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主耶稣。阿们。让耶稣充满我们，让耶稣的话语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的日子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好，一代比一代强，越来越蒙福，越来越兴盛，越来越平安，越来越喜乐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主你恩待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你的面前一起来听主的话。我们祈求亲爱的圣灵，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明白，让我们听了之后我们的生命被建造，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过美好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来预备，大大声地说，我每天灵修，喜欢祷告，唱诗敬拜，我充满信心，充满盼望，充满爱心，我灵命成长，智慧充足，大有恩高，我喜欢侍奉，彼此鼓励，同心侍奉，我每天传道，领人归主，栽培门徒，我心里火热，建立教会，扩展国度。阿们，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。我们每一次都要宣告，那这一次我们的营会是力上加力，就是有了力量再加上力量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会做一个结论，希望呢我把整个营会里面讲的东西呢，把它在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把它好好的归纳一下，让大家能够听得永远记住的。当我们讲到力量的时候，原来我们人呢，除了有这个知识的脑，我们还有一个潜意识的脑。这个潜意识呢，就是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的头脑里面所知道的只不过是知识，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是我们内心里面叫做信念。为什么很多人听了上帝的话语没有改变呢？因为只有知识还没有变成信念。为什么我们讲祷告祷告，苦难来的时候不会祷告呢？因为上帝的话语还没有成为我们的信念。所以讲到力量的时候，没有其他的选择，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话语变成我们的信念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力量，我们说上帝是很伟大的，他是无限的，无所不知的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充满力量，就真正的体验了。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只不过头脑知道，心里不知道。科学家已经发现了，真正影响我们的是我们的信念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这几句的话你一定要听进去。如果我们今天听到信耶稣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的话，绝对是没有力量，还没有尝到。你有买了面包还没有吃下去，吃下去到我们里面消化了，那个才是成为我们的营养。所以一样的，上帝的话语我们领受，我们买了，买了，那么一定要吃下去，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，那就是力量。听到了没有？阿们啊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抓紧紧的，不然的话问题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是一样的，我们的老的一套还在里面。有没有去教会？有。受洗的没有？受洗的。有没有改变？没有。有没有读圣经？偶尔有读。有没有听上帝的话？有听。全部是知识罢了。真正的力量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就是我们的信念。所以在诗篇119篇第11节，大家一起读来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所以这个心呢，就是我们的信念，就是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，这一个叫做心。所以如果上帝的话语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内心， 全部不是我们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句几句的话我们一定要很清楚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小心选择你心所领受的事物。就是说圣经讲了，我们的内心像什么呢？像一片的土地泥土，你放什么种子下去，它就会发芽成长，然后结出果子来。当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小小的会骂人的时候，你知道说那一个坏的种子在里头已经产生果子了，那是一个坏的果子。你看到一个孩子呢，他不听话，很悖逆，他很懒惰，就告诉你说那些坏的种子已经在他的里头已经产生了果子，这个是叫做坏的果子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小心，我们有两个门，一个门就是我们的眼睛，另外一个门就是我们的耳朵。那你看那个奥巴马他的耳朵这个就是吸收信息的。所以真正的在我们一个人呢，我们有两个口，这是一个口领受东西进来的，我们的耳朵也是领受东西进来，在看跟听这两个门，而是说我们这两个口呢，是我们吸收知识的来源。这两个口你要小心，不要乱吸收。阿们。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你就会去吸收好的；如果你是一个不聪明的人，你就去吸收坏的了。你如果买了一片的地，这一片的地呢，你就到这个和草里面，到这个山上呢，你就拿了很多坏的种子到处丢，你那一块地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坏的果子出来，没有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。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呢？箴言十五章十四节，大家一起读来：聪明人心求知识，愚昧人口吃愚昧。这个口呢，我跟你们讲的是耳朵跟眼睛。我们吃的是什么呢？吃的是愚昧。听，就是说我们所看的东西，我们所听的东西，使我们感觉到越来越笨。我们所看的，我们所听的，使我们做傻事。什么叫做傻事呢？去恨人。什么叫做傻事呢？那么去吸毒，去打架，离婚，这些都是傻事。这些的傻事呢，使愚昧的事呢，使我们越来越没有力量。阿们，听懂了没有？所以如果你听了看了一些东西使你没有力量的话，就不可以听，那个叫做毒药。所以现在有一个更可怕的毒药，毒品，就是我们去听了很多魔鬼的欺骗、消极的话，带来什么呢？带来没有力量，天天是苦的，天天是生气的，情绪很不稳定，每一天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糟糕。那就是你已经吸收了很多很多欺骗的东西，圣经叫做愚昧。你要聪明还是要愚昧呢？这是你的选择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看见年轻人，哇，有的在玩啊玩啊玩啊玩啊玩啊玩 iPad， 玩到整个前途都玩不见了，因为他不读书了。我都看过人玩到神经病去，整个人崩溃下来。那么我称为一个传道人都懂得这些东西，因为父母亲会叫我为他的孩子来祷告，父母亲为了这个孩子啊，差不多要在我面前跪下去了， 什么面子都不顾了了。牧师啊，牧师，我的孩子啊，我的孩子，我不懂得怎么办，躲在房间里面一直的玩电脑，一直的玩电脑。我在那边敲门不开门，吃饭也不吃了。你说人啊，会变成这样，慢慢的，有的去赌钱，赌到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到今天对赌钱的人，我心中充满惧怕，因为我帮助赌钱的人帮到啊，我自己都垮掉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遇到一个赌钱的人。我跟你讲，他应该是一个百万、几百万的富翁了，因为他生意做得非常的好。但因为他赌钱的缘故，那么来到教会来，我们就帮忙他。他是非常的诚恳，看他的样子，现在我就说那种的诚恳，全部都是他里面那些坏的东西产生出来的。哇，你知道吗？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他做招待员。祷告会什么小组都参加，来上来做见证。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了，看见一个这么爱主的弟兄啊，我的心都被他买去了咯。他说牧师，我有需要啊，我就立刻帮忙他了。这么爱主的一个弟兄，有苦难一定要帮忙他的，帮来帮去，帮来帮去，帮到我自己给他弄垮掉。他到一个地步啊，在大家面前都跪下来的。他说我用我的刀，我可以砍我的手指，告诉你说我已经改变了。我那个时候不懂啊，现在我说赶快去打刀，快点砍。原来呢，那个潜意识里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但是这个是错的力量，这个力量使他死的，这个力量使他毁灭自己，毁灭他的家，毁灭他的事业，一切都完了。不但自己完蛋，很多周围的人都给他拉倒了。所以这种的力量绝对不要进到我们的心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做出对的选择。你们交朋友一定要交对的朋友，你们听的东西一定要听对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到今天的，我看见赌钱的时候，我里头啊是非常非常的谨慎。到一个地步，人家在我的面前赌钱，怎么样叫我都不会去赌的。有一次我告诉你，我讲这件事情给你听是非常好笑的。那个赌钱的人，他们因为我们坐车坐很久，那么到了半路呢， 在路边他们吃饭吃了，车还没有走的时候开始赌钱了，拿三个盖子，然后一粒的种子，有没有哇，他放一张的白纸下去就开始来赌了。我也在那边看，我看他们怎么赌啊。看的时候，他那一天呢，那一个人赌钱的人输了很多钱。怎么讲呢？他蹲在那边，全部的人站在那边，也有人蹲在他前面，然后他的手在那摇摇弄弄弄弄弄，这样盖下去，又弄弄弄弄弄，这样说来了，10块赔10块，20赔20，所以他们都钱放下去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很糊涂的盖下去说来了，10块赔10块，20赔20，那个种子都没有盖进去。我们看下去的时候，都看到那个种子。你知道说赌钱的人都是不诚实的，前面就有一个人赶快把它盖下来。我在那边看下去，我清清楚楚知道那一个盖子里面种子就在里面。哇，大家的钱下，全部的钱，我看上千的。我在那个时候我说，这个人今天完蛋了，这样的赌钱这么糊涂的。所以一开出来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输了。我就走开，走了几步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，感谢上帝，赌钱的东西完全离开我了。我那个时候都不会受试探的。我放100块下去，一定拿100块嘛；我放200下去，我一定拿，明明可以拿的，我都不要了。”哈利路亚！所以，当 我知道说，当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的时候，我有另外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呢是绝对不做坏事，绝对不赌钱。所以当我们讲到力上加力的时候，我们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看上帝要我们看的，听上帝要我们听的，我们所走的路就是蒙福的路。阿们。所以父母亲们，公公婆婆们，你一定要你的子女们信耶稣。阿们。叫你周围的人都要信耶稣，因为今天的时代太过邪恶了，什么坏事都有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我们的潜意识，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隐藏的是什么？你只要让你的孩子们，你的潜意识里面，你的内心深处到底是好的知识还是坏的，是对的信念还是错的信念，就决定一个人是败坏的还是是美好的，到底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，就看他的信念里面有什么。阿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深深的知道，虽然今天电视里面有几百个播道，但是不该看到我们就不要去看它。你看了三角恋、四角恋，看了那么你们都熟悉，我相信看了做什么？好看，紧张，对不对？那个紧张一下呢，毁掉你自己的潜意识里面的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听上帝的话语，听了喂养我们的灵，使我们过着满足、喜乐、平安、有盼望的日子，是多么的好的。阿们。所以不要把毒药放在里头。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看电视，新闻要看，好的要看，但是你要有选择性，看的、听的，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垃圾桶。很多人今天是一个垃圾桶，什么都丢进去，你记得这个垃圾桶里面就是你的潜意识，或者就是你的心。你的心里面都是垃圾的话，你每一天出来的就是垃圾的。吸引什么呢？吸引苍蝇。吸引什么呢？吸引臭的虫。能够带给人满足吗？虫就满足了，苍蝇就满足了。那苍蝇很满足，很跟你在一起，剩下什么？剩下是更多的虫，更多的虫带来什么呢？带来更臭。大家说，我不是个垃圾桶，预备来，跟旁边的说，你不要做垃圾桶。我们有选择性的，没有人逼你看一些东西，那是你自己选择。哇，这个看看看看，就是看一次看一次，看了里面垃圾一大堆。所以现在到底是什么是真实的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放什么进去呢？你看，第一，我是神的儿女，大家说是神的儿女。再来，我很喜乐，我很爱心，我很平安，我有能力，我很刚强，我很丰盛，就是我有爱心哈，错了哈。所以这一些呢，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，你说你刚强不刚强？哈利路亚，把对的放在里头。你是一个聪明的人的话，你拍手好不好？拍手给你自己，是不是选择把这个放在里面？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如果你的儿女有这些在他的心中，他就不会伤害你了。 如果你里面充满的都是这些的话，你都会很满足很喜乐的过日子的。你看他们赌钱去酒吧做不三不四的事情，他们觉得我呢都不做的是很老古董，都不懂得享受。我就说你不懂得享受，我真正的享受是传福音，带人信耶稣，讲道给人家听，好，那么做很喜的事情，对我来说这才是享受。对他来说啊，喝酒喝到醉，醉到了做大讲话，那么有一些我讲不来啊，那么他们觉得那个是很喜的，一个带来毁灭，一个带来造就。弟兄姊妹们，你里面有什么，就会决定你是过着怎么样的日子，你会追求的是什么。你今天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我相信你们今天会来到这里听上帝的话语的，你们都有一个心智，我要追求好的，我要过着满足、平安、充满爱、有盼望、有喜乐的日子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求主帮助你们每个星期都来，我们的查经班也来，我们在外面看电视一直看呢，倒不如来呢，那么听上帝的话语，阿们，认识上帝的话语，造就我们自己，不是毁灭我们自己。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的话语放在我的心中，你说我是，比如讲，我讲一个，我有能力。那么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里面的果子出来，里面的房价，我是有能力的。上帝在我里面，我是多么的有力量。今天管他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内在的世界是刚强的。所以这就是得胜的什么呢？刚强得胜的开始。如果你里面是软弱的，你里面说我没有力量，我是没有用的，外面人要给你做生意啊，要给钱，你说我不可以哦，他们都是大人物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，我怎么能够呢？人家看见你这样啊，哪里会把生意给你？有钱也不让你装的，看你的脸呢，他就对你没有信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呢，我很有能力，有上帝在我心中，我是很刚强的，这个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。你出去做生意的时候，人家要跟你股东看一看，哎，这个人不错，说话有头有尾的，讲得很好，那么很有自信心，我看我要跟他配合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但他能够有这样的，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是有能力的，很积极，很刚强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前走，问题天天有，但是呢，我可以刚强的走下去，人家就喜欢跟你配合了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所以你去找你的找配偶啊，也是啊，女孩子你要找一个男孩子，看这个男孩子头低低的，问的好不好，吃饱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看了，你说你要嫁给他，可能你就比他更惨了，那你明白啊？看了都怕了，你怎么能够做大事，对不对？怎么能够成功，如果自己的头没有办法成功的拿起来，自己的头都拿不起来，还能够拿很大的重担，免谈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念，我里面是很平安的，我真的是很平安的，就可以应付外面的不平不安。这个世界天天都是坏消息，除了飞机跌下来，我告诉你还有很多很多的坏事，对不对？你开报纸的，明天早上啊，我可以发一个预言的，明天的报纸一开出来都是坏消息的。但是我里面是刚强的，我里面是有平安的， 阿们。在外面，好，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。外面的事情我们控制不了，但是里面的世界我控制得了。所以赵成说，我们说力上加力，我们需要一个很有力量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，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需要去建立的。记得当我们犯罪之后，我们需要付上代价，一切都要付上代价的，建立你自己的生命，成为一个很平安、很满足、很刚强、很有信心、充满盼望、充满喜乐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呢，你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你就可以像一艘的大船，你一直的向前走。当这艘的船，想象我们是一艘的船，在海中，我告诉你，免不了是有风浪的。在海里面没有风浪也是有风浪的，到海里面说有风浪的时候，那个水已经冲到船里面去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稳不稳呢，就看你这艘船里面是不是很强的。如果你这艘船是大船，很稳的，大风浪都是小风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刚强，因为你很有力量。所以力上加力，也可以说你是一艘的这个船呢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大风大雨都是小事，人家认为的大风浪，你都觉得是小事。阿们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日子是不是活得很好？阿们。我们今天常常看见有人，哎呦，没有力了，哎呦，我不能向前走了，哭啊哭啊，喊啊喊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艘的小船，一点点的风来的时候，摇啊摇啊摇啊摇啊，摇得很厉害，根本都没有什么大风浪的，它已经摇得很厉害了。不用说，大风浪来，它就摇得更厉害了。所以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就是要被这些建立起来的。阿们。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些的话语？有这些的话语的话，你就像一棵的树，按时结果子，栽在溪水旁，你是非常有力量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可以把你的电话暂时关掉吗？好，不然的话我讲到呢，你来帮忙我讲啊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哈。好，注意听啊，我今晚讲的很重要的哈，我每一次讲到都是讲很重要的话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些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就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人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说你的墙壁上要挂一些的话语来喂养你的，你每一天要听音乐，这些音乐来喂养你，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。阿们。所以我就问你们说，有没有开始改变了？你说还没有的话，快一点，不然我下个礼拜又讲一样的道，讲到你，讲到 Pastor Dan 跟我说，我已经去了很多家，他们已经改了，牧师不用再讲了，好不好？阿们。阿们。我会问 Pastor Dan 啊，去探访的时候，你们家有没有改变呢？你进去就敢敢的问，这些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些这个，哇塞，我们给你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呢？你看哦，啊，刚强壮胆，勇往直前，所以挂在墙壁上，力上加力喽。就是你做笔记的时候啊。有一些我会送给你的礼物，啊，我还要送一些，那、啊、主导文给你去看了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啊圣，也是很不错的，挂在墙壁上。所以因为我的道是关于看的听的，所以我没有，我就是没有买听的，我只有买看的，所以都是挂墙壁的礼物啦。阿们。 然后呢，我们天天讲，这个我已经讲过的，不知道几个人会记得，使你有信心的信念，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大大声的说，来，预备，来，我是上帝的儿女，我是大有能力的，我有丰盛的生命，我充满恩膏，我是得胜者，我非常蒙福，我很有智慧，我能行神迹，我很刚强，我很成功，我很平安，我很健康，我很喜乐，我很勇敢。阿们。天天跟你自己说，我是勇敢的，我很平安，我很喜乐，我充满力量。阿们。这个呢，就使你有信心。但今天很多人喜欢讲一些肯定的话，他不是肯定自己有信心，他是肯定自己的没有信心。我怎么会？我怎么会？你一直讲我怎么会，我什么都会讲了，做什么？你讲我不会也是一个种子进去，我知道你不会，但是你说我一定能够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所以我们的话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阿们。你看哦，如果你买了一片地，那一块地呢是空空的，那么你是不是放种子下去？当你放种子下去的时候，有没有果子啊？那个地是空空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放种子下去吗？所以我里面是空空的，没有力量吗？我说我很有力量，种子下去，我很有力量。人家笑你，什么你有力量？你都没有力量呢？你一直说我有力量的，所以说我没有力量。你坚持说我有力量，阿们。是了，那个时候你都已经帮条命了，我们说还是说我很有力量，好不好？一直肯定自己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是非常有力量的。不要说是啊，我哪里有力量？我不能啊，我不能啊，倒下去的，我真的是要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呢？开始骂上帝。所以我们的言语不是拿来讲我们有多糟糕，我们的言语是放下种子，信心的种子，一直把信心的种子放下去。每一天跟你的孩子说，孩子你很厉害，你很聪明，你很好。可能他那个时候不太相信，你以前都讲我笨，现在呢你讲我啊，忽然讲我很有信，很聪明，因为你讲很笨的那个种子已经在里面了。他说我很笨啊，在学校问问题的时候不敢问哦，啊，有演讲的时候不敢去演讲哦，他的答案是对的，他也不敢讲出来哦，所以怎么能够拿到好的分数？他说我很笨吗？不会吗？所以我们这些话讲出去是没有用的，你的孩子越笨的越跟他讲你很聪明。阿们。你看见他很笨了，他就是需要聪明了，你还把说你很笨，你很笨，你很笨，那个种子一直放下去，那么你这个都是草，我再放草下去，再放草下去，再放下去，不是更多草出来了？阿们。使你有爱心的信念，来一起说，耶稣永远爱我，耶稣把命给我，耶稣为我死，耶稣饶恕我，我充满爱心，我有无限的饶恕，我喜欢帮助人，我容易接纳人，我很友善，我很开心，我很谦卑。阿们。天天给你自己宣告，我是一个越来越谦卑的人，我很容易帮助人，我很喜欢祝福人，那你里面的爱心就一天一天的长大。哈利路亚。不然他说又要我帮忙啊，哎呦，那个也要我帮忙，怎么搞的啊？他也要我帮忙， 你里面是我呢，绝对不帮忙人的，那个种子在里面啊，你那里会帮忙人？然后另外一个人说，快点帮忙一下啦，帮忙，我要看到袋子里面有钱，袋子有钱可以，我帮忙，我帮忙。他是看见他袋子里面有钱，我帮忙他，为什么？他有钱可以请我吃东西，啊，有钱呢，以后我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帮忙我，是这样的想法。里面是想什么呢？想到生意，还是自我中心？我永远会记得有一天，我跟我的孩子开玩笑，我回来的时候，左边拿一包，右边拿一包，哇，很多地方。我的孩子，哇，爸爸哪里来的？我说人家送的，哇，谁送给你啊？我说你真的要知道啊，谁呀、啊，爸爸，谁这么好、啊？我说外面那个 supermarket， 你买的不说，我说是啊，他送给我，我也送他钱啊。啊，我孩子就说，是不是我钱送给他，他东西是不是送我很多？那个叫不叫爱心啊？那个不叫做爱心，那个是叫做生意。所以你怎么样对待一个最没有力量的人，就决定你自己看到你是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。充满盼望的信念是什么呢？来，我有永生的生命，我有复活的生命，耶稣永远帮助我，耶稣永远喜欢我，我是耶稣的朋友，耶稣做事有定时，耶稣决定我的问解决，这是解决哈、啊，解决我的问题。耶稣改变我的一切，耶稣垂听我的祷告，耶稣是我一切的盼望。哈利路亚！所以这些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就充满盼望了。阿门。当我们充满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力量向前走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很需要盼望，所以如果你要看见改变，你就必须每天做同样的事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到习惯了，习惯了就成自然了。阿们。天天做，天天做，天天做，天天跟我自己说，我是最棒的，我充满喜乐，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我太蒙福了，哇，耶稣的爱在我心中，我真的是太满足了。天天跟你自己讲，阿们。胜过你这么说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完蛋，这次死了死了死了，哎呀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哦，完蛋完蛋完蛋，这次讲了做什么？完了完了完了，就完了。等一下，完了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是这样的？你自己呢？好，自己讲玩玩玩，然后玩的时候又说为什么是这样？木瓜是种子放下去，木瓜种子放下去，然后木瓜为什么是木瓜？你自己放木瓜种子下去，当然是木瓜吗？哈利路亚！所以不造就的话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，这都是圣经的原则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你讲一句的话出来会使你死，你讲出来一句话也可以使你活的。所以使你绝望的，使你充满仇恨的，使你充满没有力量的，这些话讲出来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所以要损着我们里面不是垃圾，这些垃圾都是自己放进去的。所以如何发挥我们的能力啊，这是最后一段了。我们怎么样发挥呢？第一，我们要谦卑自己，信耶稣，阿们。有了耶稣的生命，就有耶稣的话语变成我们的信念，变成我们的信念的时候，就有兴旺爱。所以你的信念没有兴旺爱了，那个信念都是错的。有了兴旺爱呢，就会影响你的思想，会影响你的选择，会影响你的反应，会影响你的态度，会影响你的原则，会影响你的策略。这一排过去的 都是从兴旺爱出来的，兴旺爱都是从信念出来的，信念都是从耶稣的生命来的，耶稣的生命都是我们谦卑的时候才有的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们的内在，我们的内在一定要刚强，这个就是根基啊。所以我们有对的思想、对的选择、对的反应、对的态度、对的原则、对的策略，一切都对了。好，所以别人要伤害你吗？伤害不到，因为你的思想呢很积极啊，你充满信心。你的背景要伤你吗？伤不到你。你的家庭呢有问题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垮下去呢？不会的。那么你的国家，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很乱七八糟，我们还是很刚强。那么教会有时候那么使你伤心吗？你也不会受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里头的信念都是充满信心、盼望和爱心的。然后我们的环境啊，也不会受影响到我们。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问题、我们的经济、我们的工作都不会难倒我们。不然的话，很多人说什么呢？你看现在环境不好，我怎么能够祷告呢？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我怎么有力量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根基不对。你环境害死你，就是你的信念有问题；文化害死你，就是信念出问题。问题很多，你倒下来就是你没有信心吗？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信心，所以这些都变成问题了。环境也是问题，文化也是问题，问题就是问题，经济也是问题，工作也是问题，别人也是问题，背景、家庭、国家，连教会都变成问题了。看见了没有？所以外在的东西呢，是带给你祝福还是带给你问题呢？是建立你还是拆毁你呢？就看我们内在的对不对。所以立上加立就是从这里开始，信了耶稣，一直把圣经的话、上帝的话语变成我们的信念。内在对，外在一定强，内在弱，外面就弱了。你看扫罗王，他的衣服兵器很厉害，看见哥利亚在那发抖。但是呢，大卫呢，这个小弟弟年轻人，那么这个武器也没有，手上呢几粒的石头还可以杀死哥利亚。所以原来今天呢，事情是得胜还是失败，不是看你外在有什么，看你里面强不强。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必须要知道说，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。阿们。有一些人来呢，要不是说有些人，有一些人呢天天都是找外在的，他来到教会看看好不好玩，不好玩哦，我要去找一个好玩的，好玩的，他的一天到晚都是找外面的东西。我们今天要知道说，在这里呢祷告好像很不好玩了，就耶稣啊，哦，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在那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有的时候祷告看看看看看看，他们还在祷告，一直的操练，一直操练，不好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是建立生命的时候。阿们，阿们。我学功夫学了很多年，你知道吗？我进去武馆的时候啊，我最讨厌的，你知道什么？站马步。我的师父说站那边 ，OK， 不要动。然后他去教别人，我一直看着他，别人都教了，我站了半个小时。我说师父，没有教我东西呢，站马步。哦，站站，你看我一站啊，我就可以站好好的，就站我站马步了，站了几年了，啊。然后要回去的时候，师父啊，可以学我一点吗？他过来跟我讲，一踢我就。他说马步都不能站，你要学什么功夫？哦，所以我自己在家练，站马步，站马步，站马步，站马步。来的时候，师父说 OK， 站马步。第二天呢，他有教我几招，那么我就很喜欢那些招数。他说马步先，你这些啊打来打去，你马步站不稳呢，你打了还是失败的。 然后呢，过了一段时间呢，我的师父很厉害的，他看我打来打去，他偏偏要弄我的马步的，啊，他就想过去跟我踢一下，我又跌倒。他说：“你看，做什么？你这边你打得多有力多，没有用的，你摇一下你就倒了。站马步。”我们今天说力上加力，这些就是马步了。马步信念跟我建立好，你的马步就稳了。管他什么大风什么大雨，我的马步会稳的话，我一直向前走。成功的人一定是有很正确的信念，所以充满能力的基督徒，当他的内心是这样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活出牛的脸，就可以活出人的脸，就可以活出狮子的脸，就可以活出鹰的脸，就这个职分的使徒、先知、传会、牧师、教师就会出来，最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栽培门徒，就有可能了。所以这就是蛮有能力的基督徒，内在外在都很强了。阿们。所以这个就看到我们的整个生命了，我们能够不能够活出这一些，我们的外在能够不能够像牛这样服侍呢，能够不能够做人呢，跟人家能够接触呢，能够不能够像狮子这样有权柄呢，能够不能够像老鹰这样进入到灵界呢，就看你马步有没有，就看你内在有没有建立的好。内在没有建立的好，我们外在都做得不好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如何立上加力，遇见外在问题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栽培生命的时候。所以遇见外在问题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加添能力的时候。弟兄姊妹们，记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我们今天周围所遇到的一切的问题，都是帮助我们更加的有能力。阿们。当然呢，读圣经、祷告、唱诗、敬拜、赞美，这个是不用讲的，这个一定要有的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就是要什么呢？各种的问题带来极大的帮助。所以最后你知道吗，这些本来环境文化这些是给我们问题的，反而变成栽培我们生命的机会。所以我们有耶稣的生命，就有耶稣的个性，有耶稣的信念，有了这一切的信念，有这个生命，外在一切都是帮助我们加添能力。阿们。当我马步站得稳的时候，我的叔兄弟跟我打架打来打去，就是帮助我在这种的技术上、眼力、手快全部就训练出来了。马步站不稳，他们一打过来，哎呦，你怎么是这样出力的？是不是他很出力，是你自己马步都不会站。听懂了没有？所以现在问题变成什么？问题变成力量。哈利路亚。风浪越大，你在这边游泳呢，你的功夫会越好，但是你基本功要有。你基本功没有的话，一遇到风浪最容易淹死掉。哈利路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启示的工作，让我们今天众人知道说，原来一切我所遭遇的都是为了帮助我。上帝许可任何的事情临到你身上，都是要帮助你更加的有力量。所以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一天比一天被建立起来。你可以说阿们吗？所以整个力上加力的道，就到今天晚上做一个结论。我要祷告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力量的人。我们在这里每一次讲道，都是要帮助大家更加的有力量，更加的蒙恩，更加的有平安，更加的有喜乐。是的， 外面的风浪很大，但是里面的力量是很刚强的，多大的风浪都不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一艘很大的船，所以风浪大不大是看你这艘船是大还是小。你是大船的话，所有的风浪都是小风浪；如果你是小船的话，天天哭啼啼，风浪很大。阿们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明白这个真理。我们要好好的站稳我们的马步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我请弟兄姊妹们举起我们的双手，你跟着我祷告说：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因为在你里面我能够力上加力，越来越有力量，越来越蒙福，越来越兴盛，越来越有平安，充满主的喜乐，充满盼望，充满爱心。主耶稣啊，谢谢你，在你里面我成为得胜者，我成为有力量的人。求主帮助我每一天做对的选择，把你的话语放在我的心中，让我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平安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充满盼望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你，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来挑望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话，主啊，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火热起来，知道说主啊，在你里面我得着了生命，并且得着了更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，你做奇妙的工作。主啊，无论我们今天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。天父啊，今天我们不追求说外面这个没有任何的风浪，主，我们就向你追求说，主，我们的信心要增加，我们的爱心要增加，我们的盼望要增加。主啊，我们的力量天天增加。天父啊，求你引导我们此后的脚步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充满耶稣的形象。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一个星期都向你交托，无论我们到哪里去，无论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决定、我们的说话是如何，主啊，都求你一一的引导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说每一件事情我们遇到的都是使我们力上加力，每一件事情我们遇到的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今天晚上听了你有感动，你说主啊，我不要做一个垃圾桶，我在你的面前我立下心志，我要天天力上加力，我要把你的话成为我的信念，我天天要追求你，追求你站稳我的马步，让我的内在非常的刚强。你有这一种感动的，你出来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为你来祷告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你今天晚上走出来也是你行动的第一步。你说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好好的把我的生命建立起来，我要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，每一天 都是力上加力的。当我见主的那一天，就是我最有力量的一天。你出来，主耶稣要帮助你。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。你说主啊，我要内心刚强。你出来，主啊，我要天天建立好的，我不要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，我里头给我自己好的肯定，我跟别人也要好的肯定，我每一天讲出来的话都是要肯定别人，造就别人。主啊，让我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建立我自己的。你出来，主耶稣要帮助你。这个时候是你在主的面前，你跟主耶稣，你跟主耶稣说话，跟主耶稣做一个信心的行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为着你出来向主感恩，你走出第一步，你一定是成功的。我为着你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决定向主感恩，主耶稣一定会恩待你，圣灵一定会帮助你，让你的日子越来越好，让你的内在越来越强。记得我们每一天所思念的事都是要造就我们，我们每一天所建立的都是我们的内心。那些对我们没有帮助的，我们不要去看它了。那些对我们使我们伤心，那些的思想使我们没有力量的，我们不要去想它。我们天天想我是有力量的，因为我有了耶稣，我是刚强的，所以我天天是得胜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天父，天父啊，你的灵今天晚上大大的运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中。主耶稣，你在我们内心深处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力上加力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充满我们，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产生极大的果效。哈利路亚，我要你在主的面前领受，做一个深深的呼吸。主啊，我是有力量的，深深的呼吸，因为气息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主将气吹进人，人就有了生命。再来一次，主耶稣啊，你来充满我里面，使我里面充满力量。再做个深呼吸，非常的好。天父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晚上都要得到一个新的启示。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是一个有力量的人，因为我们里头充满的是主耶稣的恩典，是主耶稣的力量。我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子民，我像摩西，我像大卫，我像约瑟，我像耶稣那样的力量。哈利路亚，一切尊贵荣耀都要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耶稣。但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和华上帝的平安喜乐丰丰富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。主耶和华上帝差派他的天使保护我们，使我们免受任何的灾害。但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远永远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姐妹，你手伸出去跟旁边人说，你是刚强的，跟多多的人讲，你是刚强的，你是刚强的，你是有力量的，你是刚强的。哈利路亚，加油，加油，阿们。好，有其他有什么事情要我们为你祷告的，还可以留下来，我为你们祷告。